第四十三集。傍晚，秦琛回到家，霍昭林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身上系着围兜，在厨房和餐厅间进进出出，完完全全家庭主妇的形象。反观秦琛，西装笔挺，领带系得整整齐齐，手里夹着公文包，刚刚下了班，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更像是在外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的那一个。看到秦琛进来，霍昭林解开围兜，走上前来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给他拿拖鞋，还顺手搂了他一下。 你做这些伺候人的活儿越来越顺溜了。 伺候你应该的，你晚上伺候我就行。 霍昭林脸不红心不跳，说起流氓话来眼睛都没多眨一下。秦琛瞪他一眼，坐到餐桌前，看着一桌子色香味都不错的饭菜，忍不住感叹自己当真是娶了一个贤惠的好媳妇儿。自从来了这边，他就开始每天按时上下班。他哥大概是为了锻炼他，直接把分公司交到他手里，身上的担子重了，他便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还当真脚踏实地地认真工作起来。这也是霍昭林乐见的。倒是霍昭林自己很少回去公司里，一般都在家里办公，有重要事情也会把人叫来家里商量，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操持家务琐事。他们的房子经过两个半月的设计装修，半个月前便已完工搬进来。岑思琪确实有真本事，设计风格让秦琛十分满意，后期的软装部分更是秦琛自己亲力亲为，亲手布置出这个属于他和霍昭林的共同的家。霍昭林给秦琛盛了碗热汤来，提醒他先喝口汤暖胃。客厅里的电视机在播放国内的财经新闻。 今日，卓灵电子正式宣布启动对腾飞科技的收购计划，计划预计在半年内全面完成。届时，卓灵电子将持有腾飞科技超过50%的股份，成为腾飞科技的实际控股股东。 霍昭林表情淡定地吃着饭，秦琛端着汤碗，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新闻。 我之前都忘了问你了，你这次到底从霍昭前那老家伙手里赚到了多少钱？ 不算太多，比当初的收购价赚了七八成吧。 霍昭林说的轻描淡写，他以 UC 国际的名义陆陆续续收购的12个点的腾飞科技股份转手卖给卓林。赚的这七八成的价格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巨款，但对卓林或者说是霍昭前来说，却反而觉得自己占了便宜。无非是因为腾飞科技如今的股票市价已经是当时霍昭林购进时的两倍还多，他确实是压低了价格卖给霍昭前的。腾飞科技就是霍昭林用来钓霍昭前的一块肥肉，而他已经如霍昭林所愿上钩了。霍昭前并不蠢，在与 UC 国际完成这笔交易前一定调查过这间公司的老底，但显而易见他并没有查出这间公司与霍昭林的关系，只以为是 UC 国际资金周转不灵，急于将手头的腾飞科技的股份脱手，才被他捡了个大便宜。 我听公司的人说，霍昭前他力排众议，一意孤行，要全面收购腾飞，想要把他当作自己上任之后交出的第一张成绩单。 他如愿了。 虽然霍昭林已经从卓林辞职，但人脉还是有的，要探听一些内部消息并不困难。他与霍昭前明争暗斗这么多年，对这位兄长什么个性他十分清楚，换个人他或许还不敢用这么冒险托大的法子，但霍昭前这人激进易冲动，一旦头脑发热且大权在握，根本听不进旁人任何的劝说，这个坑就是专门挖给他的。秦琛笑眯眯地点头。 等到他对腾飞的收购进行的差不多了，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就该艾伦出手了。 阿成，不要在你男人面前提其他男人的名字。 霍昭林面不改色地给他夹了一筷子菜。秦琛失笑。 你不觉得你越来越别扭了吗？这种醋都要吃啊？ 那你以后少提他。 知道啦。 霍昭林笑了笑，适当的吃醋是一种情趣。他知道秦琛嘴里说自己很别扭，实际上很吃这一套。吃完饭，霍昭林收拾碗筷，秦琛去了书房。半个小时后，霍昭林把切好的水果端进书房，秦琛正坐在书桌前给人回邮件。霍昭林放下果盘，原本并没有打算看秦琛在跟谁联系，秦琛却猛地把笔记本合上，一副做贼心虚之态。霍昭林挑眉，冲秦琛努了努嘴，眼神示意他把手挪开。秦琛摇头，霍昭林也摇头，僵持片刻后，还是秦琛先妥协，不情不愿地推开身。霍昭林倒并非一定要查看秦琛的隐私，就是觉得这小子古古怪怪的，大概是又皮痒了。 你看吧，我可没背着你偷人。 秦琛自暴自弃道。霍昭林随意浏览一遍，邮件的收件对象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竟然是那个他早就忘了的叫荷兰的小明星，而且还不止一封。这一段时间，他们邮件往来的还挺频繁。 你跟他还有联系？ 他又勾搭上了霍昭前，我让他给我盯着那老家伙，顺便挑拨一下他跟他老婆的关系。 你又给了他多少好处？ 给钱嘛，小意思而已。 要买通荷兰这种钻进了钱眼里，胆子也肥的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他又得了霍昭前的青眼，甚至被霍昭前接进了霍家大宅里去，但荷兰不是傻子，霍昭前学他老子的，把姨太太们一个一个抬回家，可她不是女人，不能靠肚皮去争宠，没准哪天霍昭前就对她腻歪了。何况霍昭前出手并不大方，他只想趁着年轻脸还在的时候，能捞多少是多少。秦琛给得起钱，他背叛起霍昭前来毫无压力。 你爸当初突然中风本来就有些古怪，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我刚把霍昭前跟对手公司的人接触的证据给他，他就中风了，没准就是霍昭前他下的手。我觉得你那个大嫂估计知道点什么，所以让荷兰去试试能不能从他手里拿到什么证据。 你有这份心我很感动，但之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不要掺和进这些事情里来，你又是怎么答应我的？ 所以秦琛才心虚，之前因为霍昭仁做下的事情，他确实答应过霍昭林不再掺和他家里的这些事，都让霍昭林自己去解决。但有机会打听到消息，他又实在按捺不住。 我错了。 知道错哪里了？ 不该自作主张让你担心。 霍昭林拍拍他的脑袋。 不是让我担心，是给你自己找麻烦。 我知道。 秦琛虚心受教，每次霍昭林教训他，他都很配合，无论心里是否真的认同对方。当然这事确实他也有不对的地方，至少在做之前应该先和霍昭林商量，而不是瞒着他偷偷摸摸地进行。 以后由我来跟他联系，这事儿你就别再管了。 你跟荷兰联系啊？ 他可没忘了当初荷兰是怎么勾搭霍昭林的，想想就很不爽。霍昭林捏了一下他的下巴。 你放心，我就用你的邮箱与他联系，不会让他知道是我。 这样还勉强能接受。秦琛抬手抱住霍昭林的腰往他身上爬，换了个话题。 走走，小的我伺候大爷你睡觉去。 这才几点？现在就睡？ 睡啊，你不睡我，我睡你也一样。 霍昭林就喜欢秦琛这一点，完全不矫情不扭捏，又直率又热情。他笑了笑，把缠在身上的人抱起，上楼回房。